有什么路不敢走？寂寞。

心，天长地久的诺言。我只看见，我只听见，曾经拥有的缠绵。天长地久的诺言，我又看见，我又听见，曾经拥有的缠绵，曾经拥有的。 小甜言蜜语，不如一丝真情真意。嘿，我轻轻地贴你心房，听他弹出你的回答，不要听那花腔怪调，只想知道温情多少。我祈祷人间有温情，人间温情多么伟大，它是那枯树发了芽，冰霜也会被它融化。这份情感，让你知道心的温暖。我祈祷人间有温情，人间温情多么伟大，它是那枯树发了芽，冰霜也会被它融化。